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五十二集，我们做亲家。文静这才去房间换衣服，几人开门出来，就见门口放着两个鞋盒，旁边还有一个袋子。 这什么？ 铜锣烧拿起来看了一眼。 小孩的衣服，谁放你们门口了？ 蒋婉猜到应该是文静父母送来的，便从他手里接了过来。 哦，给我吧。 于打滚帮忙把地上的两个鞋盒抱起来，也送了进去。文静换好衣服出来，看见鞋盒时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，甚至没打开看一眼，只是揽着蒋婉往外走。其他几人都没多嘴去问什么，出来的路上一直兴奋地讨论待会儿打比赛的事情。他们有些人已经很久没有打游戏了，聊起游戏又是怀念又是激动。 我现在没事儿啊，还在看咱们以前比赛的视频。哎呀，这一晃过去好些年了。 是啊，你看阿静家孩子都快出来了。兄弟们，你们也抓紧啊，赶紧赶紧，到时候还能跟阿静定个娃娃亲呢。 几人合计起来立马拍手叫好，又转头问文静，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以后我们做亲家好不好？ 不好。 为什么？ 铜锣烧揽着他的肩， 这样我们以后老了还可以天天串门呢，多好啊。 文静看了他一眼，你们的孩子会很丑。 为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还会算命了？ 文静看向他，认真地说道，因为你们丑。真是杀人诛心啊。蒋婉尴尬的要死，拉着文静就往前走，还掐着他的腰让他别再说话了。一行人步行到不远处的网咖，这里一共两层，一楼是大厅，二楼有包间，他们选了包间。进去的时候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因为文静被认出来了。刷身份证的时候，他刚摘下口罩，大厅就有女孩子尖叫着喊着他的名字。紧接着男生们也都兴奋起来。 还真是。哎，他们来这儿干嘛？打比赛？ 不可能吧，不是退役了吗？ 退役了也可以打呀，他们去年不是去上海打过吗？ 不知道啊。哇，文静真是好高啊。 女生这边有两三个人早在认出文静之后就走了过来，也认出文静身边的一群人是 AY 战队的成员，于是更兴奋了，刚到跟前就冲他们喊， 我好喜欢你们的，我最喜欢静哥了，静哥加油。 铜锣烧几人笑得很热情。 谢谢啊。 几个女生要合影，他们也都非常配合，文静却是连个眼神都没往那边移一下。刷完身份证就揽着蒋婉往二楼的方向走，几个女生一看她走了，扯了驴打滚手里的笔就往文静面前冲。 静哥，给我签名。 她跑得太快，险些撞到蒋婉。文静眼疾手快地把蒋婉护在怀里，回头时眉心蹙着，素来没有情绪的眼睛此刻泛着冷意。女生被吓到，有些怯怯地说， 对不起啊，我。 他看向文静怀里的蒋婉，才发现她的肚子微微凸起，俨然怀孕五六个月了。 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对不起啊。 蒋婉安抚地拍了拍文静的手，冲女生笑着道， 啊，没关系。 他看向文静，声音轻轻柔柔的， 给你的粉丝签个名吧。 文静蹙着眉，我不想见。女生知道自己刚刚太莽撞了，听到这话难过的有些想哭，却还是忍着冲文静道， 没事没事，是我刚才有点太冲动了，对不起金哥。 铜锣烧几人过来看到这个场面，纷纷劝女生回去，因为文静的样子明显是生气了。这时蒋婉下了几层阶梯，走到女生面前，轻轻地推了她一下，在女生诧异的视线里，她轻轻一笑， 好了，我们扯平了，以后你不要这么莽撞了，不然真的会撞伤别人的。 女生这才回过神来， 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 蒋婉看向文静，嘴角仍带着笑， 那现在想不想见？ 文静方才眼底的冷意在这一瞬间被蒋婉的笑容稀释殆尽，她面无表情地看向女生，片刻后冲她伸手比。女生万万没有想到会迎来这么个峰回路转，一时间眼泪都快激动地掉下来了，她把笔和本子递过去，捂住嘴小声尖叫。等文静签完名，又是道歉又是道谢的兴奋地走了。铜锣烧几人更是看得叹为观止，因为当初文静打教练的时候那个眼神和刚刚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他们一致认为刚刚的场面不管怎么远最后都会闹得不欢而散，却没想到蒋婉三言两语就化解了。众人对蒋婉的敬佩又多了一层，要知道他们跟文静认识了那么久，到现在都琢磨不透他的性子，他不单单是古怪，他对社交简直一无所知。铜锣烧几人总担心他在外面会跟人打架，但是目前看来文静只跟教练动过手，而且他惯常面无表情，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情绪变化和起伏，如今能让他有情绪起伏的人大概只有蒋婉了吧。刚到二楼就有网管领着他们进了一个豪华大包间，里面有背对背的五排电竞座椅和电脑。二楼都是包间，长廊里壁灯昏暗，有些像 KTV 的风格，有不少欧风设计的镜子嵌进墙壁里，墙纸是各种游戏动漫人物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往里有台球室，最外面的大厅是柜台区，可以点餐，还可以点奶茶和饮料。几人进了包间后开始商量怎么打，蒋婉则是出来准备买点饮料给他们喝，文静一直跟在他身后。蒋婉点了10杯鲜榨果汁，又要了10瓶饮料，最后给自己点了个红枣奶茶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。